紧的依靠，紧紧守牢，不敢漏掉一丝一毫，愿你看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回答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 Thank you.

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，即使阵阵花香已经走过，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风吹起花的香味，就像你的爱。 醉酒很喜欢自由，常犯错爱说谎，但总会内疚。遇过很多的损友，学到贪新厌旧，亦欠过很多女人。他